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91集，双重妖力。看着眼前这名身上爆发着浓厚妖气、性情大变的男子，陆星月惊愕不已。但眼前的这名男子似乎对陆星月的疑问充耳不闻，只是依然低着头，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朝着陆星月逼近。是你？沙哑的声音从江瑶的喉间混沌地传来，悲哀、愤恨，不带任何温度。 是你杀了他？ 啊，你在说什么啊？ 陆星月一脸莫名，但此时江瑶身上所散发出的危险气息却令他不得不朝后退去。 还给我，把他还给我。 喂喂，大兄弟，你在梦游吗？清醒点好不？ 陆星月哭笑不得，他一边警惕地与江瑶拉开距离，一边朝上看了一眼。只见岩洞的天顶竟然被人为破出了一个大洞，显然这便是眼前这个男人的杰作。 好小子，没想到你体内的妖力那么厉害，难怪那个家伙那么想要你。 陆星月嘀咕着，似乎已经从最初的惊讶中恢复了冷静。 可是啊，如果控制不好让力量暴走的话，那也是把双刃剑呢。 说话间，又一声刺耳的嘶吼从江瑶身后响起，只见一道阴魂不散的黑影再次破开眼脉的石堆，瞬间扑向江瑶的后背。然而江瑶却连头都没有回，只是微微抬手一挥，覆盖在他右手上那只由妖气铸成的巨爪虚影便瞬间拉长，一把凌空擒住了那只冲至身边的傀儡亡灵。 是你，都是因为你。 江瑶半睁着眼睛重复着无意识的话语。随着巨爪虚影越拽越紧，那只傀儡亡灵的挣扎也愈加激烈，极具腐蚀性的黑雾也从傀儡亡灵的周身迸发而出。只是那些散发的黑雾不但没法对江瑶造成半点影响，反而被江瑶身上的妖气逐步蚕食并迅速消融。仅仅转眼之间，那只傀儡亡灵便在尖啸中化为了尘埃，彻底灰飞烟灭。吧嗒，惨白的骷髅面具从半空中掉落在地，在妖风中逐渐消散。陆星月怔怔地看着地上那只傀儡亡灵遗留下的残骸，又抬头望向眼前再次摇晃着向自己逼近的江瑶，脸上原本轻松的表情渐渐消弭，露出了冷峻犀利的眼神。 知道为什么在人类异能者中选择铸灵形式的并不多吗？因为铸灵虽然能让人强大，但被铸灵者的妖力一旦失控，轻则经脉尽断，重则堕落为妖魔，狂暴致死。 陆星月注视着眼前失去理智的江瑶，金银一瞳中流露出的情绪不知是感叹还是惋惜。 这些我本想找时间和你好好科普，但看来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 江瑶低头呢喃着，蹒跚着走上前，但紧接着他的身体却忽然一滞，只见他的周身忽然被束上了一圈淡黄色光锁。不仅如此，一把沉重的枷锁同时出现在江瑶的手腕，而这东西赫然是先前从蛙民手中夺来的冥界锁。原本只是以防万一，没想到还真用上了。陆星月叹息着，将手上缩小后的招魂幡插回腰间，同时再次从掌心中拉出一道泛着冰冷杀意的细锁。你我无怨无仇，可以的话我也不想这样，但为什么要离开我爸？陆星月的动作忽然停了下来，他抬起头诧异地注视着眼前这名失魂落魄的男子。眼前的江瑶依旧半睁着眼睛，重复着混沌的话语，只是在那狂暴的戾气之下，陆星月却在江瑶那双血红眼眸中看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悲伤、心酸以及落，而这一切都像是一把匕首深深地刺进了他内心某个最不想被人触碰的地方。你父亲也……陆星月没有说下去，他垂下眼帘，视线扫过怀中那枚星圆盘，眉间隐约流露出一丝纠结。在沉默半响后，他终于再次抬起了头，此时的眉眼中已是恢复了坚定，像是做出了某种选择。既然相识一场，那我就帮帮你吧，至于能不能变回来，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话音刚落，陆星月的手中忽然银光溅起，伴着那双美丽的金银异瞳中闪过的微光，一股弥漫着强烈妖气的淡黄气流刹那间从陆星月的周身迸发，并且朝着江瑶席卷而去。轰的一声，淡黄色的气流瞬间笼罩上了江瑶周身，开始压制他身上那片暗紫色妖气。而随着两股妖气相互碰撞，陆星月的脸色也渐渐开始失去血色，滴滴冷汗顺着他那张苍白的面颊滴落在脚下，只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退缩分毫。好霸气的妖气啊，而且好像还不止一种。陆星月眯起眼睛，在江瑶身上那团暗紫色妖气中，他似乎还隐约看到了一丝混杂其中的异样红光。 这是 陆星月心神一动，而那股对抗着暗紫妖气的淡黄气流也在那一刻出现了些许波动，巨大的反噬力将陆星月瞬间弹开。这下不仅是缠绕的光锁，连江瑶手腕上的冥界锁也在妖力的爆发中被摧毁殆尽。 竟然有两股妖力，这还怎么搞？ 陆星月咳嗽着，伸手抹去嘴角的血痕，抬头望向眼前的男子。此刻江瑶右手上那有如怪物般的巨爪虚影已趁机蔓延而上，渐渐覆盖至江瑶的半身，而如今以陆星月的手段显然已无从阻止他了。 已经没办法了吗？ 陆星月咬牙望着江瑶，但令他意外的是，他发现眼前这名已挣脱束缚的男子竟然自己生生止住了脚步。随着他锁骨上那枚黑色刻印的闪烁，江瑶那原本空洞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痛苦纠结之色。 不，这 住手！ 江耀抓着脑袋半跪在地，似乎在拼命对抗着什么。只见那浓厚的暗紫妖气中，一抹水蓝色光芒在他怀中迅速流转。扑通，扑通，剧烈的心跳交织着记忆的碎响，涌向在江耀耳畔。梧桐叶的萧瑟声，父亲的呼唤声，刺耳的枪声，隐藏记忆深处的那只潘多拉魔盒，在那沸腾的能量海洋中微微开启了一丝缝隙，也将某个危险信号带入了江瑶的脑海。 想起来了吗？你那时许的愿望。 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从灵魂深处悠悠传来。 我的愿望？ 你难道不想知道当年的真相吗？ 真相？ 等你找回他们，便会记起来了。你的愿望，以及…… 头痛！啊！ 撕心裂肺的吼声爆发在空旷的岩洞之中。就在那一刻，江瑶身上那股混杂着隐约红光的暗紫妖气，如飓风般在整座空间轰然爆发。砰的一声，崩塌的碎石随着飓风纷纷扬扬。而那座镌刻着九泉的黑色石碑，也在爆发的妖气中瞬间断裂，径直砸向不远处的陆星月。后者躲闪不及，眼看着就要被掀起的断碑砸倒，但此时却见一道突兀的金色光照忽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硬生生地替他挡了下来。陆星月愣了一下，似乎不太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此时却见那股暗紫色妖风竟然慢慢弱了下去，短短片刻之后便尽数消散在了弥漫的尘埃之中。 陆星月， 疲惫的声音从前方轻轻响起。陆星月回过神，连忙转头看向那名跪倒在废墟上的男子，却见对方瞳孔中的血色已然消退，而笼罩在他周身浓厚的妖气，连带着右手上的虚影，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 江瑶，你小子总算恢复过来了。 见到江瑶恢复神智，陆星月顿时如释重负，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 真是的，差点就被你害死了。 江瑶喘息着，扫了一眼一片狼藉的四周，随即也明白是自己力量失控所带来的后果，只是这次失控似乎与以往有着些许不同，至少他的脑海中还残留着自己失控时所经历的零碎记忆。 这次多亏了你，我才能清醒。 江瑶感激地望着陆青月，伸手从怀中取出了一颗笼罩着淡黄光晕的水蓝色珠子。 如果刚才不是有你法力的激发，这颗玄武珠恐怕也不足以克制我的暴走。谢谢你，陆星月。 玄武珠？原来这样。反正你恢复了就好，这次算你欠我一个人情了。 面对着江瑶真诚的眼神，陆星月似乎有些不自在，轻轻移开了视线。 话说回来，你身体里那两股妖力是怎么回事？ 两股妖力？ 江瑶微微一愣，在他的认知里，他的体内应该只有被饕餮灌注过凶兽之力，但不知怎么的，他却不由自主地 想起了那个数次出现在脑海中的神秘声音。 难道和那个声音有关？ 江瑶沉默着，脸色也阴晴不定起来。那个声音连带着十年前的记忆碎片在他脑海中翻滚。江瑶总觉得自己此次的失控似乎并非偶然，在这片酒泉寨城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正不断牵引着他，撬动着他心底某个封印已久的秘密。 算了算了，现在可不是聊天的时候。 看着江瑶那张迷茫的脸，陆星月自知也问不出什么了。他爬起身，拾起光芒渐弱的焰火光珠，转头看向四周。 酒泉泉眼吗？看来我们真的进了最不该进的地方。先前我在甬道时的幻觉和你的暴走，想必都是受了这地方的影响，恐怕这里的延迟成分有致幻效果，难怪传闻中这里有去无回。 那我们得赶紧出去，但出口的话…… 没等江瑶把话说完，一阵怪异的窸窣声伴着阴森的惊啸再次回荡在偌大的岩洞空间之中。只是这一次的笑声却并非来自外围，而是来自眼下这片空间唯一的出口，那个悬吊着人影的诡异岩洞。 怎么回事？ 两人大惊，不约而同地转头看向身后那座透射着绿色灵光的岩洞。只见岩洞底部那滩散发着妖气的黑色池水中，悠悠爬起了十数具蹒跚的身影。一张张骷髅般的惨白面具在灵光中反射着诡异的光芒，就这么抬着头，死死地盯着他们。